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丁默村是汉奸特务组织76号的一把手。1937年，中统想要除掉丁默村，便派妙龄少女郑平如出马。这一天，郑平如邀请丁默村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 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以你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没法拒绝。按理说丁默村更没有理由拒绝，可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平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于色，但更看重自己的小命啊。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这时，郑平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华换成了张瑞金。张瑞金命令郑平如想办法将丁默村引到上海的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经在那儿安排好了杀手。可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金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金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金倒也爽快，没等用刑都给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居然未将这事儿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金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起来。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村被郑平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平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村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村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 丁默村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那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村三窜两跳就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钟统和李世群派来的杀手空手而归。丁默村脱险后擦掉了一头冷汗，仔细想了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平如的建议，可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儿。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平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平如顺理成章的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平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岳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岳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平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岳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岳死后三年，郑平如的亲弟弟郑海成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平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可谓是满门忠烈啊。那么李世群是怎么回事？他居然也要刺杀丁默村呢？在76号，李世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村属于新进员工。但是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世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村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世群很不服气。因此李世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村。因此李世群跟钟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一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村。同时李世群在周福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晴逃生。最要命的是，李世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世群身边工作的关路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路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和张爱玲。有一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路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世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福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世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世群的身体本来好好的，可是呢，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世三做督。李世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世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世群说法，不过这事儿依然留下了诸多的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 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持，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除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是这事儿发生之后，无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加奖才对。可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个汉奸。那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是他是齐强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科只能选择暗杀他。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之前咱们也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呢，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法币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呢，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币，这可是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呢，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的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那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40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15亿。山本宪藏为了制造假币，没日没夜的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下遗憾。可是到了最后，身体还是拖垮了，但遗憾呢，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5000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是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呀。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纸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的印伪币。伪币呢，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 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的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是非常坚挺。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舒南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雄，之前还是抗日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且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是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接下来咱们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为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蝴蝶之后，带着一堆的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姬撞岱山，雨农死雨中。76号的丁默村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科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了死刑。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的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视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 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什么是闪电战呢？就是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可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特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就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发祥地列宁格勒，也就是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了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呢。但是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900天，自己死伤50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200万，最终还是没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之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比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来说，日本是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之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盛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联盟后，美英公开的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是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这一条路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